资治通鉴卷第269，后梁纪四，君王上。乾化三年12月，吴镇海节度使徐温、平卢节度使朱瑾率诸将拒之，欲于赵部。吴征兵未及，温以4000余人与景仁战，不胜而却。景仁引兵乘之，将及于隘，吴力士皆失色。左骁卫大将军宛丘陈绍援枪大呼曰：“诱敌太深，可以进矣。”跃马悬斗，众随之，良兵乃退。温抚其背曰：“非子之智勇，吾饥困矣。”赐之金帛，少息以分麾下。吴兵既集，复战于霍丘，良兵大败。王景仁以数计殿，吴人不敢逼。良之渡淮而南也，表其可射之金。霍丘守将朱景福表于目，喜至深渊。即良兵败还，望表而射，溺死者太半。吴人据良师为精冠于霍丘。庚午，晋王以周德威为卢龙节度使兼侍中，以李嗣本为镇武节度使。燕主守光将奔沧州救刘守奇，涉韩族种，且迷失道，至燕乐之境，昼逆坑谷数日不食，令其注释起食于田府张师造家。师造怪妇人异状，截之守光处，并其三子擒之。癸酉，晋王方晏将立秦守光侍制。王谕之曰：“主人何必客之身也？”秉人工置之管舍，以器服膳饮赐之。王命长书记王坚草录簿，坚不知故事，书之于簿，遣人谒之。晋王欲自云代归，赵王荣及王楚直请由中山真定取景行，王从之。庚辰，晋王发幽州，刘仁恭父子皆贺教于陆部之下。守光父母唾其面而骂之曰：“逆贼破我家至此。”守光俯首而已。甲申，至定州，设于关城。丙戌，晋王与王楚直谒北岳庙。是日，至行堂，赵王荣营业于路。四年春正月戊戌朔，赵王荣以晋王行帐上寿置酒，荣愿食刘太师面。晋王命立托人工及守光谢，引旧席同宴。荣答其拜，又以衣服鞍马酒馔赠之。己亥，晋王与荣田于行堂之西，荣送敬上而别。丙子，蜀主命太子叛六军，开崇勋府至辽蜀，后更位至天策府。壬子，晋王以练撤刘仁恭父子，凯歌入于晋阳。秉臣献于太庙，自临斩刘守光。守光呼曰：“守光死不恨， 然交守光不降者，李小喜也。王召小喜正之。小喜嗔目斥守光曰：“汝内乱禽兽性，亦我交也？”王怒其无礼，先斩之。守光曰：“守光善其射，王欲成霸业，何不留之使自效？”其二妻李氏注视让之曰：“皇帝，事已如此，生意何意？”即深井就路。守光至死豪气哀其不已。王命节度副使卢汝弼等谢人工至代州，赐其心血以祭先王墓，然后斩之。或说赵王荣曰：“大王所称尚书令乃梁官也，大王既与梁为仇，不当称其官，且自太宗建作以来，无敢当其名者，仅晋王为盟主，勋高位卑，不若以尚书令让之。”荣曰：“善。”乃与王处职各遣使推晋王为尚书令，晋王三让，然后受之，使开府至邢台，如太宗故事。高继昌已属魁万中福四州，就立荆南，兴兵取之。先以水军攻魁州，使镇江节度使兼侍中嘉王宗寿镇中州。魁州刺史王承先请假，宗寿但以白布袍挤之，承先率之逆战。纪昌纵火船焚蜀浮桥，招讨副使张武举铁羹拒之，船不得进。会风反，荆南兵焚溺死者甚众。纪昌乘战舰蒙以牛革，非时重之，折其尾。纪昌一小舟而遁，荆南兵大败，俘斩5000级。承先密遣人奏宗寿不及甲之状，宗寿获之，召承先斩之。帝以其人硕为寇。二月，袭感化节度使康怀英为永平节度使，镇长安。怀英即怀真也，比地名改焉。夏四月丙子，蜀主袭镇将军至夔州。丁丑，司空兼门下侍郎同平章事于京，做协司迁补军校，罢为工部侍郎，再贬莱州司马。吴元州刺史刘崇景叛，复于楚，崇景威之子也。楚将许真将万人援之，吴都指挥使柴再用、米志成率诸将讨之。楚越州刺史许德勋将水军巡边，夜愤南风暴起，都指挥使王环乘风趋黄州，以绳梯登城，径趋州属，直无刺史马业大略而还。德勋曰：“鄂州将邀我，宜备之。”还曰：“我军入黄州，恶人不知，掩过其城，彼自救不暇，安敢邀我？”乃斩其鸣鼓而行，恶人不敢逼。五月，朔方节度使兼中书令 颍春王韩逊卒，军中推其子朱为留后。癸丑，诏以朱为节度使。吴柴再用等与刘崇景、许真战于万盛冈，大破之。崇景、真弃元州遁去。晋王即克幽州，乃谋入寇。秋七月，会赵王荣及周德威于赵州，南寇行州。李嗣昭引昭义兵会之，杨师厚引兵救行州，军于漳水之东。晋军至张公桥，皮将曹进金来奔，晋军退，朱镇兵皆引归。八月，晋王还晋阳。属武泰节度使王宗逊镇黔州，贪暴不法，擅还成都。庚辰，见蜀主多所要求，言辞狂悖。蜀主怒，命卫士殴杀之。戊子，以内枢密使潘峭为武泰节度使，同平章事。翰林学士程旨、毛文熙为礼部尚书，判枢密院。峡上有宴，或劝蜀主乘夏秋江长，决之以贯江陵。毛文熙谏曰：“高继昌不服，其民何罪？陛下方以德怀天下，人以邻国之民为愚鳖食乎？”蜀主乃止。帝以福王有章为武宁节度使，前节度使王殷有归所至也，拒不受待，叛附于吴。九月，命淮南西北面招讨应接使牛存杰及开封尹刘鄂将兵讨之。冬十月，存杰等均于宿州。吴平卢节度使朱瑾等将兵救徐州，存杰等逆击破之，吴兵引归。十一月乙巳，南诏寇黎州。蜀主以魁王宗范兼中书令宗波、嘉王宗寿为三招讨以击之，秉臣败之于潘仓帐，斩其酋长赵挫正等。壬戌，又败之于山口城。十二月乙亥，破其武侯岭十三寨。辛巳，又败之于大渡河，俘斩数万级。蛮征走渡水，桥绝，溺死者数万人。宗范等将作浮梁即大渡河攻之，蜀主召之令还。癸未，蜀兴州刺史兼北路治治指挥使王宗铎攻其接州及固镇，破细沙等十一寨，斩首四千级。甲申，指挥使王宗衍破其长城关等四寨，斩首二千级。其靖难节度使李继辉为其子晏鲁所毒而死，晏鲁自为留后。真明元年春正月己亥，蜀主欲德贤门受蛮服，大赦。初，李雅蛮酋刘昌嗣好玄鉴杨师太虽内属于唐，受爵赏，号雕金宝三王，而前通南诏，为之凶道。镇蜀者多文臣，虽知其情，不敢结。 致是蜀主朔以漏泄君谋，斩于成都市，毁雕金宝，自是南诏不复犯边。二月，牛存杰等拔彭城，王殷举足自焚。三月丁卯，以右仆射兼门下侍郎同平章事赵光逢为太子太保，致仕。天雄节度使兼中书令叶王杨师后卒。师后晚年金功示众，善歌才赋，选军中骁勇，至银枪校节都数千人，几次优厚，欲以赴固时牙兵之盛。帝虽外加尊礼，内实祭之。及卒，私于宫中受贺。租庸使赵延、判官邵赞言于帝曰：“魏博为唐复新之度，200余年不能除去者，以其地广兵强之故也。”罗绍威、杨师后拒之，朝廷皆不能治。陛下不成此时为之计，所谓谈居不言，必将复拒，安知来者不为师后乎？宜分六州为两镇，以弱其权。帝以为然，以平卢节度使贺德伦为天雄节度使，置昭德军于相州，割禅卫二州立焉。以宣徽使张云为昭德节度使，仍分魏州将士府库之半于相州。云海州人也，二人既赴镇，朝廷恐魏人不服，遣开封尹刘询将兵60000自白马济河，以讨镇定为名，时张行事以挟之。魏兵皆父子相承数百年，足因庆节不愿分喜。德伦屡促之，应行者皆皆怨，连营俱哭。己丑，刘询屯南乐，先遣澶州刺史王彦章将龙骧500骑入魏州，屯金波亭。魏兵相与谋曰：“朝廷既无军府强盛，欲设策使之残破耳。吾六州历代藩镇，秉未尝远出河门，一旦骨肉流离，生不如死。”是夕军乱，纵火大掠，为金波亭。王彦章斩官而走。结旦，乱兵入牙城，杀贺德伦之亲兵500人，劫德伦至楼上。有孝节军校张彦者，自率其党，拔白刃，指飘掠。夏四月，帝遣供奉官护议抚育魏军，许张彦以刺史。彦请赴相禅魏三州如旧制。一还，言张彦一语，但遣刘询加兵，力当撰守。帝由是不许，但以幽诏答之。使者再返，演列诏书抵于帝，即守南向构朝廷。谓德伦曰：“天子于岸，听人穿鼻。今我兵甲虽强，苟无外援，不能独立，以投款于晋。”遂逼德伦以书求援于晋。李继辉甲子宝恒杀李彦鲁，自称靖难留后，举滨宁二州来赴。赵以宝恒为感化节度使， 以河阳留后霍彦威为靖难节度使，吴徐温以其子衙内都指挥使知训为淮南行军副使，内外马步诸军副使。晋王德贺德伦书命马步副总管李存审自赵州进据临清。五月，存审至临清，刘询屯环水，贺德伦副遣使告急于晋。晋王引大军自黄泽岭东下，与存审会于临清，犹疑魏人之诈，按兵不进。德伦遣判官司空挺靠军，密言于晋王曰：“除乱当除根。”因言张燕凶狡之状，劝晋王先除之，则无虞矣。王默然。挺，贝州人也。晋王进屯永济，张燕选银枪校捷500人，皆直兵自卫，亦永济夜见。王登一楼谕之曰：“汝凌挟主帅，残虐百姓，数日中营马宿冤者100余倍，我今举兵而来，以安百姓，非贪人土地。汝虽有功于我，不得不诛，以谢魏人。”遂斩燕及其党7人，余众鼓励。王召谕之曰：“罪指8人，余无所问。自今当竭力为吾爪牙。”众皆拜服，呼万岁。明日，王缓带轻裘而进，令张燕之族换甲执兵，一马而从，仍以为帐前银枪都，众心由是大服。刘询闻晋军至，选兵1000余人，自淮水趋魏县。晋王留李存审屯临清，遣史建堂屯魏县以拒之。王自引亲军至魏县，与询嘉禾为营。帝闻魏博叛，大悔惧，遣天平节度使牛存杰将兵屯杨流，为询声援，会存杰并卒，以匡国节度使王谭代之。齐王遣张翼节度使刘知俊为滨州，霍彦威固守拒之。六月庚寅朔，贺德伦率将吏请晋王入府城慰劳，既入，德伦上印节，请王兼领天雄军。王固辞曰：“必闻变寇亲逼贵道，故亲董师徒远来相救，又闻城中心里涂炭，故暂入存府。明公不垂见信，乃以印节见推，诚非素怀。”德伦再拜曰：“今寇敌密耳，君城心有大变，人心未安。德伦心腹纪纲为张燕所杀殆尽，行孤示弱，安能统众？一旦生事，恐负大恩。”王乃受之。德伦率将吏拜贺。王承志以德伦为大同节度使，遣知官。德伦至晋阳，张承业留之。时银枪校节都在魏城游骄横，晋王下令：“自今有朋党流言及暴虐百姓者，杀无赦。”以沁州刺史李存进 为天雄都巡按使，有额言摇众及强取人一钱以上者，存尽皆枭首折尸于市。旬日城中肃然，无敢喧哗者。存尽本姓孙，名仲进，镇武人也。晋王多出征讨，天雄军府事皆为判官司空挺决之，听恃才挟势，睚眦必报，纳贿交耻。挺有从子在河南，听密使人召之，都虞后张玉执其使者以白王。王则挺曰：子无德未薄，数世悉以伪公，公何得见妻如是？独不可先相视也。依令归地。是日卒诛于军门，以判官王正言代之。正言运州人也。魏州孔穆立、孔谦勤敏多技术，善治部书，晋王以为知度务使。谦能驱势权要，由是宠任弥固。魏州新乱之后，府库空竭，民间疲弊，而据三镇之兵战于河上，待将十年，公益军需未尝有缺，谦之利也。然急征重练，使六州愁苦，归怨于王，亦其所为也。张燕之以魏博归晋也，贝州刺史张元德不从，北截苍德，南连刘询以拒晋，朔断镇定粮道，或说晋王，请先发兵万人取元德，然后东兼苍井，则海隅之地皆为我有。晋王曰：不然，贝州城坚兵多，未易促攻。德州立于沧州而无备，若得而戍之，则沧贝不得往来，二垒既孤，然后可取。乃遣骑兵五百，昼夜兼行，袭德州。刺史不意进兵至，于城走，遂克之，以辽州守捉将马通为刺史。秋七月，晋人夜袭澶州，陷之。刺史王彦章在刘询营，晋人获其妻子，待之甚厚，遣见使诱彦章，彦章斩其使，晋人尽灭其家。晋王以魏州将李延为澶州刺史。晋王烙军于魏县，因率百余骑巡河而上，搀刘询营，会天阴晦，巡伏兵五千于河曲丛林间，鼓噪而出，围王数重。王跃马大呼，率骑驰突，所向披靡，皮将夏鲁奇等操短兵力战，自武至身乃得出。王其七骑，鲁奇首杀百余人，伤夷遍体。会李存审救兵至，乃得免。王故谓从骑曰：即为鲁痴。皆曰：使足使敌人减大王之英武耳。鲁奇青州人也，王以事亦爱之，赐姓名曰李少奇。刘询以进兵进在魏州，晋阳必须，欲以奇计袭取之，乃遣引兵 自黄泽西去。晋人怪荀军数日不出，既无生计，遣计搀之。城中无烟火，但时见旗帜荀牒往来。晋王曰：“吾闻刘荀用兵一步百计，此必诈也。”使更搀之，乃复除为人，执其乘驴在城上耳。得城中老弱者截之，云君去已二日矣。晋王曰：“刘荀长于袭人，短于决战，既彼行，才及山下，即发骑兵追之。”会阴雨积寻，黄泽道险，秦泥深尺余，士卒原隔藤而进，皆腹疾足肿，死者十二三。晋将李嗣恩被盗先入晋阳，城中知之，勒兵违背。寻至乐平，秋凉且进，又闻晋有备，追兵在后，众惧将溃。寻遇之曰：“晋去家千里，深入敌境，腹背有兵，山谷高深，如坠井中，去将何之？唯力战数击可免，否则以死报君亲耳。”众泣而止。周德威闻寻西上，自幽州引千骑救晋阳，至土门，寻以整众下山。自行州陈宋口于漳水而东，屯于宗城。寻军往还，马死待办。时晋军伐时，寻知林清有蓄积，欲拒之以绝尽粮道。德威急追寻，再速至南宫，遣计擒其斥候者数十人，断腕而纵之。使言曰：“周世中已拒林清矣。”寻军大骇，结招。德威略寻营而过，入林清。寻引军趋贝州，时晋王出师屯亳州，刘寻军唐邑，周德威攻之不克。翌日，寻军于深县，晋军种之。寻至深城，堑而守之，自身集合筑甬道以通溃饷。晋王营于深西三十里，烟火相望，一日硕战。晋王爱袁行亲萧剑，从代州刺史李嗣源求之，嗣源不得已献之，以为散元都部署，赐姓名曰李少荣。少荣常力战深入，见中其面未解，高行周救之得免。王复欲求行周，众于发言，密使人以官禄弹之。行周辞曰：“代州养壮士，亦为大王耳。行周是代州，亦犹是大王也。代州托行周兄弟于死，行州不忍负之，乃止。”绛州刺史尹浩攻晋之袭州。八月，又攻慈州，皆不克。王谭与昭义留后贺归攻澶州，拔之，执李延送东都。帝以杨师后故将杨延直为澶州刺史，使将兵万人驻刘询，且招诱魏人。晋王前李存审将兵五千击贝州，张元德有卒三千， 每夕分出飘掠，周民苦之，请建其城以安耕耘。存神乃发八县丁夫欠而为之。刘询在深久，愧运不己，晋人硕抵其寨下挑战，询不出，晋人乃攻绝其甬道，以千余斧斩寨木。梁人惊扰而出，因俘获而还。帝以诏书让询老师废粮，失亡多，不速战。询奏臣必欲以骑兵捣其腹心，还取镇定，期以寻时再清河朔。吾何天未厌乱，隐与积寻良节士病，又欲据临清断其溃响，而周阳武掩至，迟突如神。臣今退保深陷，想是训兵以似进取，观其兵数甚多，便袭其舍，成为情敌，未易轻也。苟有隙可乘，臣岂敢偷安养寇。帝复问询决胜之策，询曰：臣今无策，唯愿人己食胡粮，贼可破矣。帝怒，则询曰：将军蓄米与破贼也，与僚机也。乃遣中使往都战。寻及诸将问曰：主上身居晋中，不知军旅，徒与少年新晋被谋之，伏兵在临机致变，不可欲夺。今敌尚强，与战必不利，奈何？诸将皆曰：胜负当一决，旷日何待？寻默然不悦，退。谓所亲曰：主案臣愚，将骄卒惰，吾未知死所以。他日复集诸将于军门，人置河水一器于前，令饮之，众莫之策。寻欲之曰：一气犹难，滔滔之河可生尽乎？众失色。后数日，寻将万余人泊镇定营，镇定人惊扰，晋李存审以骑兵二千横击之，李建吉以银枪千人助之，寻大败奔还，晋人逐之，及寨下伏斩千计。刘言归附于楚，楚王因遣永顺节度使存送之，以为蜀主以兼中书令王宗婉为北路行营都治治使，兼中书令王宗波为招讨使，攻秦州，兼中书令王宗尧为东北面招讨使，同平章事王宗汉为副使，攻凤州。庚戌，吾以镇海节度使徐温为管内水陆马步诸军都指挥使，两浙都招讨使，守侍中、齐国公，镇润州，以升润、长宣、摄池六州为巡署，军国庶务参决如故，留徐之训居广陵秉政。初，帝为君王，娶河阳节度使张归霸女为妃，即位，欲立为后，后以地位难交，故辞。九月壬午，妃极甚，册为德妃，世袭族。康王有敬，慕重瞳子，自谓当为天子， 遂谋作乱。冬十月辛亥夜，德妃将出葬，有敬使负心数人匿于寝殿，帝觉之，显卒逾垣而出，召宿卫兵所殿中，得而手刃之。人子不有敬，诛之。帝由是书记宗室，专任赵岩及德妃兄弟汉鼎、汉杰，从兄弟汉伦、汉荣，闲居尽职，参与谋议，每出兵必使之监护。岩等依势弄权，卖官御狱，离间旧将相，竟想李振虽为执政，所言多不用。朕每昌吉不遇事，以避赵章之族，正是日稳，以至于亡。刘询遣卒诈降于晋，谋陆善夫以毒晋王，是谢晋王杀之，并其党五人。十一月己未夜，蜀公火。自得成都以来，保获住于百尺楼，西为威晋。诸军都指挥使兼中书令宗侃等率卫兵欲入救火，蜀主闭门不纳。更深旦，火犹未熄，蜀主出一星门见群臣，命有司举太庙神主分巡都城，言气复入宫闭门，将相皆献帷幕饮食。壬戌，蜀大赦，乙丑改元。己巳，蜀王宗翰引兵出青泥岭，克固镇，与秦州将郭守谦战于泥阳川，蜀兵败，退保鹿台山。辛未，王宗婉等败秦州兵于金沙谷，秦骑将李彦朝等乘胜趋秦州。兴州刺史王宗铎克接州，降其刺史李彦安。甲戌，王宗婉克成州，秦骑刺史李彦德。蜀军至上染坊，秦州节度使李继崇遣其子彦秀奉牌印迎降。宗将入秦州，表排阵使王宗仇为留后。刘知俊攻霍彦威于滨州，半岁不克。闻秦州降蜀，知俊妻子皆迁成都，知俊解围还凤翔，终据即获。夜率亲兵七十人斩关而出，庚辰奔于蜀军。王宗婉自河池两当进兵，会王宗尧攻凤州，鬼位克之。其义胜节度使同平章事李彦涛知齐王衰弱，十二月举耀鼎二州来降。彦涛即温涛也，以为诏改耀州为崇州，鼎州为豫州，义胜军为敬胜军，复彦涛姓温氏，名昭图，官任如故。丁未，蜀大赦，改明年元曰通政，置五星军于凤州，割文兴二州立之，以前利州团练使王宗鲁为节度使。是岁，青海建武节度使兼中书令刘岩以吴越王刘为国王， 而己独为南平王，求表封南越王及加都统，帝不许。言谓辽属曰：今中国纷纷，孰为天子？安能梯行万里，远视伟庭乎？自是共使遂绝。二年春正月，宣武节度使守中书令广德靖王权玉卒。帝闻前河南府参军李渔学姓，召为左拾遗，充崇政院直学士。恒王有量贵重，李振等见皆拜之，余独长衣。帝闻而让之，曰：恒王于朕兄也，朕犹拜之，卿长衣可乎？对曰：陛下以家人礼见恒王，拜之已也。朕等陛下家臣，臣于王无素，不敢妄有所屈。久之，竟以抗职罢为邓州观察判官。蜀主以李继崇为武泰节度使兼中书令陇西王。二月辛丑夜，吴宿卫将马谦、李求劫吴王登楼，发库兵讨徐知训。知训将出走，言可求曰：君城有变，公先弃众自去，众将合一。知训乃止，众有疑惧，可求合户而寝，酣息闻于外，府中稍安。人吟迁等镇于天兴门外，诸道副都统朱瑾自润州至，视之曰：不足畏也。反顾外众，举手大呼，乱兵皆溃，秦千囚斩之。帝屡促刘询战，询避避不出。晋王乃留副总管李存审守营，自烙军于贝州，声言归晋阳。询闻之，奏请袭魏州。帝报曰：今扫境内以主将军，社稷存亡，系兹一举，将军免之。询令澶州刺史杨延直引兵万人会于魏州。延直夜半至城南，城中选壮士五百前出击之，延直不违背，溃乱而走。结旦，寻自深陷西众至城东，与延直于众合。李存审引营中兵种其后，李嗣源以城中兵出战，晋王亦自贝州至，与嗣源当其前。寻见之，惊曰：晋王爷！引兵稍却，晋王聂之，至故袁城西，与李存审遇。晋王为方阵于西北，存审为方阵于东南，寻为袁阵于其中间，四面受敌。合战良久，梁兵大败，寻引数十骑突围走，梁不足凡七万，晋兵还而击之，败卒登木，木为之折，追至河上，杀逆殆尽。寻收散卒自黎阳渡河，保华州。匡国节度使王谭秘书请发关西兵袭晋阳，帝从之，发河中陕同化诸镇兵合三万出阴地关， 演至晋阳城下，昼夜急攻，城中无备，发诸司丁将急驱士人长城据守，城基陷者硕四。张成业大惧，代北故将安金泉退居太原，往见成业曰：晋阳根本之地，若失之则大事去矣，仆虽老病忧兼家国，请以库甲见寿，为公击之。成业给予之。金泉率其子弟及退将之家得数百人，夜出北门，击梁兵于养马城内。梁兵大惊，隐却。昭义节度使李嗣昭闻晋阳有寇，遣牙将石君立将500骑救之。军力招发上党，西至晋阳。梁兵扼汾河桥，军力击破之，径至城下，大呼曰：昭义侍中大军至矣。遂入城，夜与安金泉等分出诸门击梁兵，梁兵死伤12-3。节昭，王坦引兵大掠而还。晋王姓金伐，以侧飞己出，故金泉等赏皆不行。梁兵之在晋阳城下也，大同节度使贺德伦步兵多逃入梁军，张成业恐其为变，收德伦斩之。帝闻刘询败，又闻王坦无功，叹曰：无事去矣。三月乙卯朔，晋王攻魏州，壬戌，刺史米昭降之，又攻惠州，刺史晋少走，秦斩之，复以惠州为慈州，晋王还魏州。上屡召刘询不至，己巳，即以询为宣义节度使，使将兵屯黎阳。夏四月，晋人拔明州，以魏州都巡检使袁建峰为明州刺史。刘询既败，河南大恐，询复不应召，由是将卒皆摇心。帝遣涿生都指挥使李霸率所部千人戍浏阳，癸卯出宋门，其西复自水门入，大造纵火飘掠，攻建国门，帝登楼拒战。龙骧四军都指挥使杜彦求以500骑屯球场，贼以油卧木长木皆之，欲焚楼，势甚危。燕求于门隙窥之，见贼无甲胄，乃出计击之，决力死战，俄而贼溃走。帝见骑兵击贼，呼曰：非吾龙骧之士乎？谁为乱首？燕求曰：乱者为李霸一都，余军不动，陛下但率控贺守攻城，驰名臣必破之。继而燕求讨乱者，何营皆足之，以攻除善州刺史。五月，吴越王刘遣浙西安抚判官皮光业自建听前琛谭越荆南道入贡，光业日修之子也。六月，晋人攻行州，保义节度使严保据守， 帝遣涿生都指挥使张温将兵500救之，温以其众降晋。秋七月甲寅朔，晋王至魏州，上加吴越王刘贡献之秦、壬戌、加刘诸道兵马元帅。朝议多言，刘之入贡立于市邑，不宜过以名器假之。翰林学士窦孟征执马以器，作贬蓬莱尉。孟征，地州人也。甲子，吴润州牙将周郊作乱，入府杀大将秦师权等，大将陈佑等逃斩之。八月丁酉，以太子少保致仕赵光逢为司空兼门下侍郎，同平章事。丙午，蜀主以王宗婉为东北面都招讨，即王宗汉加王宗寿为第一、第二招讨，将兵10万出凤州，以王宗波为西北面都招讨，武信军节度使刘知俊、天雄节度使王宗畴、匡国军使唐文义为第一、第二、第三招讨，将兵12万出秦州，以伐齐。晋王自将攻行州，昭德节度使张云弃相州走，晋人复以相州李天雄军，以李嗣源为刺史。晋王遣人告严保，以相州以拔，又遣张温率援兵至城下御之，保举城降。晋王以保为东南面招讨使，领天平节度使，同平章事，以李存审为安国节度使，镇行州。契丹王阿保机率诸部兵30万，号100万，自临胜攻进豫州，献之。鲁镇武节度使李嗣本前使以木书求获于大同防御使李存章，存章斩其使，契丹进攻云州，存章犀利拒之。九月，晋王还晋阳，王姓仁孝，故虽经营河北，而朔还晋阳省曹夫人，遂再三焉。晋人以兵逼沧州，顺化节度使戴思远弃城奔东都，沧州将毛章据城降晋。晋王命李嗣源将兵镇抚之，嗣源遣章诣晋阳。晋王袭李存审为横海节度使，镇沧州，以嗣源为安国节度使。嗣源以安仲会为中门使，唯以心腹，仲会亦为嗣源尽力。仲会英州胡人也。晋王自将兵救云州，行至代州，契丹闻之隐去，王一还，以李存章为大同节度使。晋人为备州余年，张元德闻河北诸州皆为晋友，欲降，谋于其众，众以穷而后降，恐不免死，不从，共杀元德，应城固守。城中食尽，但人为粮，乃谓晋将曰：“出降俱死，请换甲执兵而降，事定而视之。”晋将许之，其众3000出降。 既是假，为而杀之，尽义。晋王以毛章为贝州刺史，于是河北皆入于晋，为黎阳为两守。晋王如魏州，吴光州将王延杀刺史在赵，吴王遣楚州团练使李后讨之，庐州观察使张崇不似命，引兵取光州，延弃城走，以李后全知光州，崇甚羡人也。庚申，属新宫城在旧宫之北。天平节度使兼中书令琅琊忠义王王谭多募群盗，至帐下为亲兵。己卯，到城谭无备，突入府杀谭。节度副使裴彦率府兵讨诛之，军府由是获安。冬十月甲申，蜀王宗完等出大散关，大破骑兵，伏斩万计，遂取宝鸡。己丑，王宗波等出故关，至龙州。丙寅，保圣节度使兼侍中李继吉为齐王猜忌，率其众二万弃陇州奔于蜀军。蜀兵进攻陇州，以继吉为西北面行营第四招讨。刘知俊会王宗完等为凤翔，骑兵不出。会大雪，蜀主赵君还，复李继吉姓名曰桑弘志，弘志黎阳人也。丁酉，以礼部侍郎郑觉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。觉，岂之侄孙也。己亥，蜀大赦。晋王遣使如吴，会兵以积粮。十一月，吴以行军副使徐之训为淮北行营都招讨使，及朱瑾等将兵取宋博与晋相应。既渡淮，以袭州县，晋为颍州。十二月戊申，蜀大赦，改明年元曰天汉，国号大汉。楚王因闻晋王平河北，遣使通号，晋王亦遣使报之。是岁，庆州叛附于齐，齐将李继志拒之。赵以左龙虎统军贺归为西面行营马步都指挥使，将兵讨之，破骑兵，下宁兖二州。河东监军张成业即贵用事，其侄冠等五人自同州往依之，晋王以成业故，皆擢用之。成业治家甚严，有职为盗杀贩牛者，成业力斩之。王即使救之，已不及。王以冠为临州刺史，成业谓冠曰：“汝本车渡一民，与刘开道为贼，冠为不法，今若不圈，死无日矣。”由此冠所至，不敢贪暴。吴越衙内先锋都指挥使前传相逆附于民，自是民与吴越通号。闽驻千钱与铜钱并行。初，燕人苦留守光残虐，军事多归于契丹。 及守光被围于幽州，其北边市民多为契丹所掠，契丹日益强大。契丹王阿保机自称皇帝，国人谓之天皇王，以妻述律氏为皇后，置百官，置事改元神策。述律后勇决多权变，阿保机行兵愈众，述律后常遇其谋。阿保机常妒气击党项，留述律后守其帐。黄头臭伯二世为程须合兵掠之，述律后知之，乐兵以待其志，奋击大破之，由是名震诸夷。述律后有母有姑，皆惧踏受其拜，曰：“吾为拜天，不拜人也。”晋王方经营河北，欲结契丹为援，常以叔父是阿保机，以叔母是述律后。刘守光末年衰困，遣参军韩延辉求救于契丹，契丹主怒其不败，使牧马于野。延辉幽州人，有智略，颇知主文。述律后言于契丹主曰：“延辉能守节不屈，此今之贤者，奈何如以木语，以礼而用之。”契丹主召延辉与语，悦之，遂以为谋主，举动访焉。延辉使交契丹建衙开府，筑城郭，立事礼，以处汉人，使各有配偶，垦一荒田，由是汉人各安生业，逃亡者亦少。契丹威服诸国，延辉有助焉。请之，延辉逃奔晋阳，晋王欲置之幕府，长书记王坚急之，延辉不自安，求东归行母，过真定，止于乡人王德明家。德明问所知，延辉曰：“今河北皆为晋友，当复议契丹耳。”德明曰：“叛而复往，得无取死乎？”延辉曰：“彼自无来，如丧守墓，今往易之，彼守墓复完，安肯害我？”既行母，遂复入契丹。契丹主闻其志，大喜，如自天而下，抚其背曰：“向者何往？”延辉曰：“思母，欲告归，恐不听，故思归耳。”契丹主待之义厚，即称帝，以延辉为相，累迁至中书令。晋王遣使至契丹，延辉欲书于晋王，叙所以北去之意，且曰：“匪不恋英主，匪不思故乡，所以不留，正据王坚之谗耳。”因以老母为托，且曰：“延辉在此，契丹必不难睦。”故中同光之事，契丹不深入为寇，延辉之利也。三年春正月，召宣武节度使袁向先就颍州，既至，吴军引还。二月甲申，晋王攻黎阳，刘询拒之，数日不克而去。 晋王之弟威塞军防御使存举在新州，骄惰不治，势必欲政。晋王使募山北部落骁勇者及刘守光王族以逸南讨之军，有率其民出马，民或欲食牛，亦宜战马，妻会破促，边人皆怨。存举得500骑，自步送之，以寿州刺史卢文进为皮将，行者皆惮远逸，存举复不存续。甲午，至齐沟关，小校公彦章与士卒谋曰：闻晋王与良人雀斗，骑兵死伤不少，吴柴捐父母妻子为人客栈，千里送死，而使长复不金恤，奈何？众曰：杀使长，拥卢将军还新州，据城自守，其如我何？引直兵大造，取撰社，结招，存举寝未起，就杀之。文进不能治，辅应哭其师曰：奴辈既害郎君，使我何面复见晋王？因为众所拥，还新州。守将杨权、张据之，又攻五州。雁门以北都知防御兵马使李嗣恭击败之，周德威亦遣兵追讨。文进率其众奔契丹。晋王闻存举不到以治乱，杀士婢及幕僚数人。初，幽州北700里有榆关，下有榆水通海，自关东北巡海有道，到峡处才数尺，旁皆乱山，高峻不可越。必至晋牛口，就置八防御军，募土兵守之，田租皆供军食，不入于冀。幽州遂置增矿以供战士衣，每岁早获，清野坚壁以待契丹，契丹至则避避不战，似其去，选骁勇拒爱邀之，契丹常失利走，士兵皆自为田园，力战有功则赐勋加赏，由是契丹不敢轻入寇。即周德威为卢龙节度使，士勇不修边备，遂是榆关之险，契丹每除没于营平之间。德威又计幽州旧将有名者，往往杀之。吴王遣使为契丹主以猛火油，曰：攻城，以此油燃火焚楼橹，敌以水卧之，火欲炽。契丹主大喜，即选骑30000欲攻幽州。数虑后审之曰：岂有事由而攻一国乎？因指帐前树为契丹主曰：此树无皮，可以生乎？契丹主曰：不可。数虑后曰：幽州城亦有事矣，吾但以3000骑伏其旁，掠其四野，使城中无食，不过数年，城自困矣，何必如此躁动轻举？万一不胜，为中国笑，吾部落已解体矣。契丹主乃止。3月，卢文进引契丹兵急攻新州，刺史安金泉不能守，弃城走。 文进以其部将刘殷为刺史，使守之。晋王使周德威和河东镇定之兵攻之，旬日不克。契丹主率众30万救之，德威众寡不敌，大为契丹所败，奔归。楚王因遣其弟存功无上高，俘获而还。契丹城上尽为幽州，生言有众百万，斩车翠木弥漫山泽。卢文进交之攻城为地道，昼夜四面俱进，城中穴地燃高以邀之，又为土山以临城，城中熔铜以撒之，日杀千计，而攻之不止。周德威遣见使以晋王告急，王方与梁相持河上，欲分兵则兵少，欲勿救恐失之，谋于诸将，独李嗣源、李存审、严保劝王救之。王喜曰：“昔太宗得一李靖尤秦协力，今吾有猛将三人，复何忧哉？”存审保以为鲁无辎重，势不能久，四其也无所掠，时尽自还，然后踵而击之。李嗣源曰：“周德威社稷之臣，今幽州朝夕不保，恐变生于中，何暇待鲁之衰？臣请身为前锋以赴之。”王曰：“公言是也。”即日命制兵。夏四月，晋王命嗣源将兵先进，军于涞水，严保以镇定之兵继之。吾升州刺史徐之告至城市府舍甚盛。五月，徐温行部至升州，爱其繁复。润州司马陈彦谦劝温徙镇海军治所于升州，温从之，徙知诰为润州团练使。知诰求宣州，温不许，知诰不乐。宋其秋密言于知诰曰：“三郎骄纵，败在朝夕，润州去广陵隔一水耳，此天授也。”知诰曰：“即之官。”三郎魏温长子之训也。温以陈彦谦为镇海节度判官，温但举大纲，细务西尾彦谦，江淮称制。彦谦常州人也。高继昌与孔晴修号，复通贡献。